正在等待你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很满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 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戚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灰姐想要找到朱迪，并不是为了给朱迪施加压力，正相反，灰姐有点动摇了。为了帮助郝依依而让朱迪铤而走险，似乎不近情理。郝依依一会儿信心十足，一会儿又摇摆不定，令人难以捉摸。灰姐打算提醒朱迪千万不要硬来，如果真的被发现了，最轻也得丢饭碗，而且绝对得不到老板的推荐，未来再找工作只能指望着新公司不会联系这家前雇主。可是朱迪没有别的前雇主，一辈子就只给 SP 干过，他也只有 Frank 这一位顶头上司伺候了10年，所以朱迪的饭碗绝不能因为这件事丢了，不然就更是雪上加霜。灰姐下定了决心，索性干脆告诉朱迪，这个忙别帮了。然而灰姐并没有找到朱迪，她根本就没有能够到达员工食堂。在国贸一楼的大堂里，灰姐被一个男人截住了，并不是陌生人，而是银行的前同事，老李的左膀右臂马屁精张小斌。才半年不见，张小斌的脸更圆了，浮着一层油腻的红光，很有些春风得意的意思。当年支行里最俊的小白脸，如今也成了油乎乎的白胖子，看着让灰姐反胃。这就是银行里的政治，此人溜须了老李10几年，跟着老李水涨船高，顺利地升到安保部副总监。老李倒了，他反而更风光了。 辉姐心中诧异，张小斌可不是没事乱逛的人，打嗝放屁都有目的，他肯定是故意来找自己的。可是他并不上楼到公司找，而是等在一楼大堂，鬼鬼祟祟的，大概没什么好事儿。张小斌向着辉姐挤出一脸假笑，这是他的招牌笑容，辉姐熟悉得很，只不过这笑容向来挑人，以前难得对着辉姐挤出来，辉姐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也立刻回敬了一副类似的笑容。辉姐也在体制里摸爬滚打了快20年，也有她的招牌笑容，没机会用来进攻，至少也能自卫。两个人一阵寒暄，张小斌说， 嘿嘿，姐看上去气色很好啊。 辉姐则答道， 哪有张总更好啊。 张小斌说， 哎，姐可别寒碜我了，我啥时候成总了？ 辉姐则答道， 呀，看这气色，呵呵，是转眼的事儿喽。 张小斌眼珠子转了转，嬉皮笑脸地说， 姐现在在 CBD 上班，是外企精英，呵呵，看不上我们体制内的，张嘴就损人呐。 辉姐立刻会意，张小斌这是邀功呢。当初辉姐向银行辞职，四处找工作，是张小斌给他介绍的费肯。辉姐本以为费肯没戏，费肯那么牛的顶级外企，怎么肯要一个英语不好、没有外企工作经验，而且还人老珠黄的呢？可是没想到，三轮面试下来，一切顺利。辉姐请张小斌吃过大董烤鸭，看来谢的还不够。辉姐加大了笑容， 哈哈哈，哪能呢？要不是张总帮忙，我哪能在这儿上班啊？都亏了张总了。 嗨，我倒是没帮上大忙，要谢得谢李总。 张小斌把笑容收了一点，眼睛顺势放大了一点，里面顿时多了一些深意。辉姐暗自紧张，这张小斌把老李扯进来干嘛？难道他今天来跟老李有关系？ 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当初不是你把我介绍到费肯的吗？跟李总有什么关系啊？ 张小斌干笑了两声，两声间隔太宽，不太像是笑，倒像是清嗓子，清过嗓子就换了话题。 姐，今天来找你是有一件别的事儿。 呀，张总有令，我立马两肋插刀。 辉姐说得爽快，心里却越发不踏实。 哎，别，姐别这么说呀，哪能让姐受那个委屈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有个贵人想见见姐，还怕姐不给面子。 张小斌竟然有点扭捏。 哪能呢？张总都亲自出马了，我哪敢不见呢？ 是谁呀？ 姐，呵呵，别急，人家 就在附近的咖啡馆里等着姐呢。 姐去了就知道了。 张小斌神神秘秘的笑，不止神秘，而且神的。辉姐顿时浮想联翩，都围绕着老李，老李的官司，老李的仇家，老李的朋友。 不可能是朋友。辉姐迅速排除了最后一项，老李混的圈子危难时刻根本没有朋友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张小斌说的咖啡馆其实并不是咖啡馆，而是某超豪华酒店里的高级私密会所。这家酒店虽然就在国贸的对面，辉姐却从来没有进去过，这还是头一回。辉姐并没有心情浏览金碧辉煌的酒店，越豪华就越让辉姐不踏实。在这种酒店里出没的人，辉姐并不认识几个，以此推断，要见辉姐的人，辉姐并不认识。能是谁呢？银行的高层，经侦局的，纪委的。辉姐越想越紧张，腿都有点抖了。如果真是纪委或者经侦局传唤，不该去某个机关大楼里喝茶吗？怎么会到这种地方？难道是某位大亨？黑道的？难道是寇少龙？寇少龙终于要对他动手了？郝依依说过，寇少龙不敢在北京大街上做什么，但那不等于他也不敢在北京的豪华酒店里做什么。这家酒店是不是香港人投资的？跟寇少龙有没有关系？辉姐跟张小斌站在电梯里，看楼层指示器上的数字飞速地往上涨，心率也跟着往上涨。张小斌似乎在偷看辉姐，心怀着鬼胎。辉姐更加确信，多半是寇少龙。寇少龙不但收买了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，还收买了张小斌。电梯停在65层，辉姐跟着张小斌走出电梯，曲径通幽地转悠了一阵，几乎要转进死胡同里了。突然一股香气，柳暗花明，好像是一间酒廊，光线幽暗暧昧，铺着暗红色的地毯，每只沙发后面都垂着暗红色的幔帐，爵士乐熏熏地流淌，即便是大白天，这里也弥漫着醉意。辉姐尾随着张小斌走进酒廊的深处，除了侍者并没有见到任何人。终于在一面红色幔帐之后，辉姐见到唯一的一位客人，坐在双人沙发的正中央是一位身材干瘦的中年妇人。她戴着巨大的黑色墨镜，身穿高档风衣，缠着更高档的丝巾，最高档的大概还是手包，半敞着摆在身边。张小斌和辉姐出现在这个女人面前，她毫无反应。张小斌毕恭毕敬地说，姐，人来了。那个干瘦的中年妇人这才微微地点了点头，轻声说，请坐。坐的只有辉姐，张小斌转身出去了，留下两个女人面对面坐着，一个是尊贵的夫人，一个是卑微的前台。那贵妇挺直了脖颈，微微地抬起下巴，由背后的红色幔帐衬着，竟有几分女王的意思。辉姐也挺起胸脯， 这是他唯一胜过对方的，他不能矮人一头，即便不知道对方的来头，也能做好斗争的准备。胡同里的女人最不怕的就是女人。 你就是姚君辉。贵妇的声音尖锐刺耳，而且满含鄙视，丝毫也不掩饰。 辉姐点点头，反问道： 啊，你哪位？ 那贵妇竟然笑了，笑得不亦乐乎，边笑边说： 我当是多美的美人呢， 这样也配当小三儿？ 辉姐顿时明白了他是谁，牛千金。辉姐从来没有见过牛千金的照片，也不了解他的性格，甚至不清楚他的全名，就只知道他姓牛，因为行长大人姓牛。行里有人提到行长的千金，或者老李的夫人，当着老李则称牛姐，背着老李就叫牛千金。而每当此时，辉姐就要找借口回避。辉姐不想听到有关牛千金的任何事情。没有别人的时候，辉姐根本不许老李提起牛千金。可过去的20年里，辉姐却又经常想起他，想到也许会冤家路窄的碰上，不禁心惊肉跳。此时当真见到了，辉姐却平静的出奇，连她自己都难以相信。 我也很意外，您这么有魅力，怎么守不住一个不起眼的男人呢？ 辉姐的嘴可是不服软的。牛千金脸色骤变，却强忍着并没有发作，转瞬又笑起来。 随便你怎么说吧， 各花入各眼。 哦，也许应该说各祸入各眼。 哼，入眼的总比入库的好。 啊？入什么库？ 牛千金一时没明白。 旧货仓库，压箱的底儿。 辉姐掩着嘴笑，笑得很贱，像是在跟胡同里的另一个女人说闲话。牛千金又变了脸，白得没有了血色。可是他终究还是忍住了，深吸了一大口气，说道： 我不是来跟你斗嘴的，别以为我故意跑到这儿来找你的麻烦。如果真想找，10年前就找了，你们那些破烂事儿还能瞒得住谁呀？ 哎呀，看来我该对您千恩万谢。 切，我稀罕吗？ 说到底，李卫东只不过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。一条狗跑出去找别的狗野合，我管得着吗？ 辉姐胸中火起，想把桌子上那杯咖啡直接泼向牛千金，杯子却被牛千金抢先拿起来了。那本来就是人家的咖啡，人家根本没让辉姐点东西。辉姐扯开嗓门豪吼了一声： 服务员，咖啡。 这一声吼惊得牛千金手一颤，热咖啡溅到手背上，他把杯子蹲回桌子上，气急败坏地说： 哼，别费劲了，这里没有服务员，小张把人都哄走了，你们那些破事儿还想多少人知道，你凑合吧。啊， 你爸 啊，不对， 不能这么没大没小，行长大人 养了不少条狗吧？看门用的。 辉姐朝大门方向努努嘴，原来张小斌现在是行长的人了，也许以前就是，只不过老李并不知道。 行长大人老谋深算，在女婿身边埋伏了一条眼线，一点也不会令人意外。 令人意外的是，张小斌早知道自己和老李的关系。 你什么意思？牛千金又没听明白。 我的意思是，狗养多了可不安全，容易传染狂犬病。 看您这架势，没打疫苗吧？ 放屁！ 牛千金薄唇一抖，喷出一团水花。 辉姐心中暗笑， 哼，咱们其实差不多的货色。 牛千金重新摆好高冷的贵妇范儿，紧咬着后槽牙说， 别以为我来见你是给你面子，我是可怜你，想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侣，别不识抬举。 辉姐并没反击这一句，因为她怀疑自己听错了，这是完全在她意料之外的呀。老李的老婆打算让辉姐和老李终成眷侣，牛千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 怎么样，没想到吧？我能那么大方是吗？ 牛千金得意地仰起头，一双突出的鱼泡眼从黑镜片底下露出来。 你们在，我觉得碍眼，你立刻到香港去，把你的野汉子带走，滚越远越好。 辉姐更糊涂了，牛千金不可能有这份好心呢。 他撇了撇嘴，赖唧唧地说，你好好，我可没那么大本事，我结不了监狱。 知道你没有那么大本事，我帮你搞定呗，你就只需要出一点点力。 出什么力啊？ 牛千金往前凑了凑，压低了声音， 你先把李卫东给你的东西给我，我自然有办法搞定香港警方，然后你去香港带着李卫东远走高飞，随便你们去哪儿，反正再也别回来，我可以提供财务支持。 牛千金顿了顿，又多加了一句， 李卫东太轴，哼，你好好看着他。 辉姐明白了，牛千金是想要 Max 王的手机主板，至于后面的远走高飞， 咦，谁信谁白痴。 辉姐装作一脸懵懂的样子， 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他什么也没给我呀。 哼， 牛千金哼了一声，靠回沙发上， 别装了，你当我不知道呢？直说了吧，他交给你的那块手机主板，那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留着只能引火烧身， 我这是给你一条生路，别给脸不要脸。 听众朋友，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城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